耳熟吗？喜欢看电影的朋友，还有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一开始这首曲子的顺序，我是按照电影斜步压正的顺序一开始就出现了。看来姜文导演又一次玩坏了古典音乐。继阳光灿烂之后，出现了很多像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让子弹飞当中的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还有一步之遥当中的那首探戈，而这首肖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也成为了在电影邪不压正的片头出现的音乐。虽然一开始我说姜文导演又一次玩坏了古典音乐，但是这首曲子运用可见他是理解了其中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肖斯科维奇其实创作这首爵士组曲的时候完成于1938年，当时呢是由八段不同风格的乐曲组成，但是在那个时代其实呢叫爵士组曲却没有爵士味道，也是因为在苏联时期的那个特有的时期，所以这首曲子当中既有那种圆舞曲的悠闲的那种意味，但是也有一些很畸形的味道。其实早在库布里克就用在他的电影《紧闭双眼》当中，当时还是阿汤哥和他的前妻尼可基德曼主演的。演过这部片子以后两个人就分手了，而这首曲子在这部电影当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人们在舞会上戴着假面，跳着各种心怀鬼胎的舞蹈，所以呢音乐就在这时出现了，代表着有很多光怪离奇的想法，有很多的不同的思维，还有一种神秘感。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邪不压正，姜文导演四年磨一剑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邪不压正正在上映，但是观众的口碑呢却出现了两极化。今天我不想评论电影，但是想说一句，很多人认为呢姜文觉得拍的这部电影是一部飞着的电影，评论还挺恰如其分的，喜欢和不喜欢这部影片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首叫做睡意沉沉的礁石，在电影《邪不压胜》中反复出现了这首曲子，具有着一种特别的味道，好像有一种悠闲的感觉，有一种内在的魅力。是许晴，是那个时代，是夜总会。其实这首曲子原作可不是这样的，它的作曲者是英国作曲家，叫做艾瑞克·科茨，他是一位中提琴演奏家，1912年还担任过英国女王音乐厅乐队的中提琴首席。1919年他放弃了乐队演奏生涯，创作了不少的作品，其中有著名的交响组曲《伦敦组曲》，作于1932年，还有再访《伦敦组曲》，作于1936年，还有三首《伊丽莎白组曲》、三首《熊组曲》等等。他的作品风格其实有点像是一些 Pops 音乐的感觉，作品风格呢很轻松，像我们现在听到的。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爵士版本更多一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有的朋友来问啊，今天播什么呀？今天是周三呀，电影音乐时间呀。也看到了灯芯入二发来的今天的北京的蓝天。我还想呢，在昨天下过台风之后大雨之后，那北京呢终于在下午的时候再现蓝天了，真的不枉昨天节目当中播过的我的太阳。而今天呢，我们上半时段就好好来听听电影当中的音乐。听说了，说小月老师下午好，听到音乐心情好多了。心情怎么了？很多朋友肯定是看过这部电影的，然后在评论关于电影的情况。那今天呢，在古典流行中不评论姜文导演的这部电影，只听听上半时段的几段音乐。对，金楚迪说了，不评价电影就欣赏音乐。那接下来这一段音乐呢，虽然没有在电影中出现，但是在电影宣传当中、主题当中都有他的演唱，来自王菲《偶遇》。 命运若是风。Thank you. 你听出来了吗？其实王菲的这首《偶遇》，邪不压正的主题歌，就是改编自刚才我为大家播放的英国作曲家柯慈的这一首《在睡意沉沉的江湖上》。初的一听，这首曲子平平无奇，仔细一听，你会觉得很细腻。其实如果熟悉轻音乐的朋友，在上世纪80年代，很多的轻音乐一些卡带，像《恋人浪漫曲》啊，还有一些《海之诗》啊，其中都有这首曲子，改编成了那种加上海浪声的音乐，就是这首《睡意沉沉的江湖》。其实刚才我也介绍了，这首曲子来自于英国作曲家艾瑞克·柯茨的古典作品《睡意沉沉的江湖》。说来，王菲的嗓音真的可以感觉穿透灵魂了，就像是老上海的那种黑胶唱片的感觉，声音中好像有一种时光的味道。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睡意沉沉的江湖》，也是选自姜文电影当中的那一部，其实呢，邪不压正的主题歌。刚才我说了，这首曲子是改编自英国作曲家艾瑞克·柯茨的作品《睡意沉沉的江湖》。在这部电影当中，邪不压正又再一次出现了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第二乐章，记得在《让子弹飞》当中也出现过，所以我说姜文导演真的是在他的电影当中放入了不少古典音乐。但是姜文导演的电影呢，与很多的欧洲作曲家放入古典音乐的方式完全不同。有一些欧洲电影很多音乐中是隐喻的，像《布达佩斯大饭店》，就是当电影说不清楚，要给你一种迷离的色彩的时候，音乐来表达，来说话。但是在姜文导演的电影当中，音乐就是作为一种情绪，或者是完全的情绪的转换，音乐没有来说话，只是作为一种情绪状态的铺陈。所以每位导演对音乐的运用和选择也是不同的。 如果要说这段音乐用在电影当中也许有着一点意义的话，大概是姜文导演意思是民国三部曲的一个连贯的意义，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到这一步邪不压正，贯穿着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其实这首作品最有名的我们都知道，出现在电影《走出非洲》当中。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很有名，因为出现过很多的电影当中，刚才介绍了《走出非洲》，还有姜文导演近期的《邪不压正》，还有之前的《让子弹飞》，都用了这一段单簧管协奏曲。很高兴在古典音乐今天如此的普及，因为电影的普及也让大家都觉得古典音乐越来越入心入耳，开始聆听。不怪现在有人说，不少欧洲的音乐家，甚至包括柏林爱乐的音乐总监西蒙拉特都说古典音乐在中国。因为前两天去大剧院看漫步经典，也发现真的是有不少年轻的观众来开始喜欢古典音乐，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电影包括我们节目的普及吧。古典流行就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喜欢古典音乐，而至于这一段单簧管协奏曲是莫扎特完成的最后第二部作品，这部作品的手稿现在已经丢失了，最早的版本呢都是在莫扎特去世以后的十年甚至更晚才出版的，而且全部都有把单簧管独奏的部分修改的副歌 A 调单簧管。好了，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 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大气透明度非常好，气温较高，光照强烈，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未来三天本是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受前期降雨影响，山区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方面，第43届多伦多电影首批展映片单发布，张艺谋执导的《影》，姜文执导的《邪不压正》入围了主展映单元。在主展映单元的片单中，美国电影最为闪耀，数量多且星光熠熠，《漂亮男孩》、《一个明星的诞生》、《登月第一人》等热门电影纷纷入围。由徐浩峰执导、陈坤、周迅、宋佳、黄觉主演的武侠动作电影《尸眼卷天涯》目前正在拍摄中。今天该片首次公开亮相并发布一组剧照，暌违6年，陈坤、周迅在徐浩峰的武林世界中再度合体。尸眼卷天涯片名源自元代散曲作家张可久的作品《人月圆山中书事》，讲述了以比武为生的刀客们被卷入武林与朝堂纷争的故事。今天曝光的剧照揭开了这对组合神秘的面纱，陈坤不再翩翩家公子，一身蓑衣，满脸胡须，狂野而凶悍，而周迅也不复以往清灵脱俗的气质，质朴的道姑造型配合带血的弯刀，让这个人物多了些许江湖风尘气息。两人展现出来的魅力不止于造型之美或气质之野，更有一种跃然化面而出的力量感。再来关注另一部古装动作电影《天下第一镖局》，今天首发人物海报，海报中众人身后都呈现不同颜色的水墨印记，古典韵味的泼墨元素结合现代美术的缤纷色彩，将影片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娓娓道来。在这一系列海报中，樊少皇、吕良伟等各主演的命运和性格都通过色彩传达一二。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电影音乐时间。在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聆听过了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 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也是一首令人回味的 口琴音乐，是吧？ 这也是电影当中的选曲，这首曲子叫做《明是光明》。其实下半时段的音乐是由上半时段的音乐引发的，当然并不是选自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而是由王菲演唱的《邪不压正》的主题歌《偶遇》让我想到的这些音乐，这些光影的感觉。王菲的歌声留下了时间的印记，而这一首又好像是续集，透过模糊的轮廓留住斑驳的光影，也留下了人生的片刻时间，好像我们在回忆电影当中的一些人物，不见得是一部，也许是很多部你留下印象深刻的人物，男人、女人、儿童、老人、仆人、军人等等，都充满了夺目的光彩。音乐留下甜美宁静，天真纯洁。中就好像光影交叉的一刹那，时光定格。 本来今天的电影当中想给大家继续上周说过的有一些动画当中的电影，但是由于邪不压正，所以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来听听那些光影交叉的瞬间，那些时光的定格。这首是一首老歌，这部电影选用了这首老歌，蓝色茉莉选用了这首 Blue Moon 蓝色月光。只是一段钢琴，却弹出了老唱片的感觉。刚刚的那首也是选自一首老音乐《蓝色月光》。下半时段的一开始，一把口琴就吹出了那种斑驳的光影的感觉，就像我说的，光影交叉的一刹那，时光定格。再来听一首口琴，《邮差》。 古典也流行。 在云端说了，我个人觉得电影音乐只能代表或者表达电影制作人的心声和情绪，也能反映出电影的主题风格。说到电影当中的音乐，而刚才的这一段邮差真的让我们想到电影中的那些光影岁月呀，我们看过的那些电影，当音乐响起的时候，蓦然回首，那人就在你曾经的记忆，在那光影之中。中走出来的人，于是出现了这段音乐。因为在昨天看到有朋友在音乐会里在说英国电影《简爱》，所以我想到了这部电影《简爱》之后，我觉得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英国电影《傲慢与偏见》当中的配乐。这一段是一段英国乡村舞蹈，从前些日子介绍过像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就和大家分享过了，相信大家在听这里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吧。刚才的那几段音乐包括口琴都有一种时光的味道，可真的到了古老的音乐的时候，你反而感受不到这种时光的味道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傲慢与偏见》当中的一段我很喜欢的主题，清晨，好像一切都还没有苏醒，原野上迷雾漫漫，伊丽莎白走过原野，和他相遇了，达西先生。音乐有一种浪漫的感觉，钢琴的质感，还有英国室内管弦乐团的协奏，可以感觉到美不胜收，也给你留下了英国乡村的深刻印象。 沉醉其中吧。英式的典雅与刚才意大利电影当中的邮差的风景截然不同。有点小爵士，有点踢踏的味道，不知道在这首曲子中你还听得出时光的味道吗？在下半时段我们听的这几段口琴演奏来自于口琴演奏大师西格蒙格罗文，他在这里面选用了电影当中的一些选曲，让口琴变得更加有味道，有优雅而富有气质。到了节目的尾声了，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为你带来的是《007女王秘史》当中的一首曲子。 The time in the world, time enough for life to unfold all the precious things love has in store. We have all.The love in the world. If that's all we have, you will find we need nothing mor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ill find us.The cares time in the world just for now.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Oh, 在这个世界里，我拥有的所有时光。这首歌曲的名字选自电影《女王秘史》，演唱 Louis Armstrong。在这些光影带来的时光当中，我想音乐可以带给你全世界的美丽景色。今天的古典流行电影音乐时间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 Of the world far behind us, yes,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just for love. 琉璃河畔博乐山7月28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中房子2014D048号。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